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集合框架。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能够高效的管理和操作数据呢，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每个编程语言支持的数据结构不尽相同，比如我最早学习的 C 语言，需要自己实现很多基础数据结构，管理和操作会比较麻烦。相比之下，Java 则要方便得多。针对通用场景的需求，Java 提供了强大的集合框架，大大提高了开发者的生产力。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对比 vector、array list、linked list 有何区别？这三者都是实现集合框架中的 list，也就是所谓的有序集合，因此具体功能也比较近似，比如都提供按照位置进行定位、添加或者删除的操作，都提供迭代器以便利其内容等。但因为具体的设计区别在行为、性能、线程安全等方面表现又有很大不同。Vector 是 Java 早期提供的线程安全的动态数组，如果不需要线程安全的话，并不建议选择，毕竟同步是有额外开销的。Vector 内部是使用对象数组来保存数据，可以根据需要自动的增加容量，当数组已满时，会创建新的数组，并拷贝原有数组数据。Array List 是应用更加广泛的动态数组实现，它本身不是线程安全的，所以性能要好很多，与 Vector 近似。Array List 也是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容量，不过两者的调整逻辑有所区别。Vector 在扩容时会提高一倍，而 Array List 则是增加50%。Linked List 顾名思义是 Java 提供的双向链表，所以它不需要像上面两种那样调整容量，它也不是线程安全的。似乎从我接触 Java 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是经典的面试题。前面我的回答覆盖了三者的一些基本的设计和实现。一般来说呢，也可以补充一下不同容器类型适合的场景。Vector 和 ArrayList 作为动态数组，其内部元素以数组形式顺序存储的，所以非常适合随机访问的场合。除了尾部插入和删除元素，往往性能会相对较差。比如我们在中间位置插入一个元素，需要移动后续所有元素。而 Linked List 进行节点插入、删除却要高效得多，但是随机访问性能则要比动态数组慢。所以在应用开发中，如果事先可以估计到应用操作是偏向于插入、删除还是随机访问较多，就可以针对性的进行选择。这也是面试最常见的一个考察角度，给定一个场景，选择适合的数据结构。所以对于这种典型选择一定要掌握清楚。考察 Java 集合框架，我觉得有很多方面需要掌握，比如 Java 集合框架的设计结构至少要有一个整体印象。Java 提供的主要容器类型，了解或掌握对应的数据结构、算法，思考具体技术选择，还有将问题扩展到性能、并发等领域，以及集合框架的演进与发展。作为 Java 专栏，我会在尽量围绕 Java 相关进行扩展，否则呢，光是罗列集合部分涉及的数据结构就要占用很大篇幅。这并不代表那些不重要，数据结构和算法是基本功，往往也是必考的点。有些公司呢，甚至以考察这方面而非常知名。我这里以需要掌握经典排序算法为例，你至少需要熟知的是内部排序，至少掌握基础算法，如归并排序、交换排序、选择排序、插入排序等。外部排序，掌握利用内存和外部存储处理超大数据集，至少要理解过程和思路。考察算法不仅仅是如何简单实现，面试官往往会刨根问底，比如哪些是排序是不稳定的呢？或者思考稳定意味着什么？对不同数据集各种排序的最好或最差情况，从某个角度如何进一步优化等。从简单的了解到进一步的思考，面试官通常还会观察面试者处理问题和沟通时的思路。以上呢只是一个方面的例子，建议学习相关书籍或教程，并配合一些算法网站等资源进行复习和准备面试。我们先一起来理解集合框架的整体设计。为了有个直观的印象呢，我画了一个简要的类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注意，为了避免混淆，我这里没有把 java.util.concurrent 下面的线程安全容器添加进来，也没有列出 map 容器。虽然通常概念上我们也会把 map 作为集合框架的一部分，但是它本身并不是真正的集合。所以，我今天主要围绕狭义的集合框架，其他都会在专栏后面的内容进行讲解。我们可以看到 Java 的集合框架 Collection 接口是所有集合的根，然后扩展开提供了三大类集合，分别是 List 也就是我们前面介绍最多的有序集合，它提供了方便的访问、插入、删除等操作。Set 是不允许重复元素的，这是和 list 最明显的区别，也就是不存在两个对象 equals 返回 true。 我们在日常开发中有很多需要保证元素唯一性的场合。 Q-Deck 则是 Java 提供的标准队列结构的实现，除了集合的基本功能，它还支持类似先入先出或者后入先出等特定行为。这里不包括非常通用的 blocking queue， 因为通常是并发编程场合，所以被放置在并发包里。每种集合的通用逻辑都被抽象到相应的抽象类之中，比如 abstract list 就集中了各种 list 操作的通用部分。这些集合呢，不是完全孤立的，比如 linked list 本身既是 list 也是 deck。如果阅读过更多源码，你会发现其实 tree set 代码里实际默认是利用 tree map 实现的。 Java 类库创建了一个 dummy 对象 present 作为 value， 然后所有插入的元素其实是以键的形式放入了 tree map 里面。同理 hash set 其实也是以 hash map 为基础实现的，原来它们只是 map 类的马甲。就像前面提到过的，我们需要对各种具体集合实现至少了解基本特征和典型使用场景。以 set 的几个实现为例， tree set 支持自然顺序访问，但是添加、删除、包含等操作要相对低效。 hash set 则是利用哈希算法，理想情况下如果哈希散列正常，可以提供常数时间的添加、删除、包含等操作，但是它不保证有序。 linked hash set 内部构建了一个记录插入顺序的双向链表，因此提供了按照插入顺序便利的能力，与此同时也保证了常数时间的添加、删除、包含等操作。这些操作性能略低于 hashSet， 因为需要维护链表的开销。在便利元素时， hashSet 性能受自身容量影响，所以初始化时除非有必要，不然不要将其背后的 hashMap 容量设置过大。而对于 linked hashSet， 由于其内部链表提供的方便，变量性能只和元素多少有关系。我今天介绍的这些集合类都不是线程安全的，对于 java.util.concurrent 里面的线程安全容器呢，我在专栏后面会去介绍，但是并不代表这些集合完全不能支持并发编程的场景。在 collections 工具类中提供了一系列的 synchronize 的方法，比如文稿中这段代码。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类似方法来实现基本的线程安全集合，请点击文稿查看代码。它的实现呢，基本就是将每个基本方法，比如 get、set、add 之类，都通过 synchronized 添加基本的同步支持，非常简单粗暴，但是也非常实用。注意，这些方法创建的线程安全集合都符合迭代式 fail fast 的行为。当发生意外的并发修改时，尽早抛出 concurrent modification exception 异常，以避免不可预计的行为。另外一个经常会被考察到的问题就是理解 Java 提供的默认排序算法，具体是什么排序方式以及设计思路等。这个问题本身呢，就是有点陷阱的意味，因为需要区分的是 arrays.sort 还是 collections.sort， 什么数据类型、多大的数据集等。对于原始数据类型呢，目前使用的是所谓双轴快速排序，是一种改进的快速排序算法。早期版本是相对传统的快速排序，你可以阅读源码。而对于对象数据类型，目前则是使用 team sort， 思想上也是一种归并和二分插入排序结合的优化排序算法。 team sort 并不是 Java 的独创，简单说它的思路是查找数据集中已经排序好的分区，然后合并这些分区来达到排序的目的。另外 Java 8引入了并行排序算法，这是为了充分利用现代多核处理器的计算能力，底层实现基于 fork join 框架，当处理的数据集比较小的时候，差距不明显，甚至还表现差一点。但是当数据集增长到数万或百万以上时，提高就非常大了。具体呢，还是取决于处理器和系统环境。排序算法仍然在不断改进。最近呢，双轴快速排序实现的作者提交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改进。历时多年的研究目前正在审核和验证阶段。根据作者的性能测试对比，相比于基于归并排序的实现，新改进可以提高随机数据排序速度，提高 10% 到 20%， 甚至在其他特征的数据集上也有几倍的提高。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参考具体代码和介绍。在 Java 8中， Java 平台支持了 Lambda 和 Stream， 相应的 Java 集合框架也进行了大范围的增强，以支持类似为集合创建相应 Stream 或者 Parallel Stream 的方法实现，我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函数式代码。阅读 Java 源码，你会发现这些 API 的设计和实现呢比较独特，它们并不是实现在抽象类里面，而是以默认方法的形式实现在 Collection 这样的接口里。这是 Java 8在语言层面的新特性，允许接口实现默认方法。理论上来说呢，我们原来实现在类似 Collections 这种工具类中的方法，大多可以转换到相应的接口上。针对这一点，我在面向对象主题会专门梳理 Java 语言面向对象基本机制的演进。在 Java 9中， Java 标准类库提供了一系列的静态工厂方法，比如 list.of、 set.of， 大大简化了构建小的容器实例的代码量。根据业界实践经验，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集合呢都是容量非常有限的，而且在生命周期中并不会进行修改。但是在原有的 Java 类库中，我们可能不得不写成文稿中这段代码的样子。而利用新的容器静态工厂方法，一句代码就够了，而且保证了不可变性。更进一步，通过各种 of 静态工厂方法创建的实例，还应用了一些我们所谓的最佳实践，比如它是不可变的，符合我们对线程安全的需求，它因为不需要考虑扩容，所以空间上更加紧凑等。如果我们去看 of 方法的源码，你还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我们知道 Java 已经支持所谓的可变参数，但是官方类库还是提供了一系列特定参数长度的方法，看起来似乎非常不优雅。为什么呢？这其实是为了最优的性能。 JVM 在处理变长参数的时候会有明显的额外开销，如果你需要实现性能敏感的 API 也可以进行参考。今天我从 Vector、 ArrayList、 LinkedList 开始逐步分析其设计实现区别、适合的应用场景等，并进一步对集合框架进行了简单的归纳，介绍了集合框架从基础算法到 API 设计实现的各种改进，希望能对你的日常开发和 API 设计能够有所帮助。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先思考一个应用场景，比如你需要实现一个云计算任务调度系统，希望可以保证 VIP 客户的任务被优先处理，你可以利用哪些数据结构或者标准的集合类型呢？更进一步讲，类似场景大多是基于什么数据结构呢？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鼓励金，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